小人越看越爱把他看，看似个人啊，却怎么挪看他，他怎么看不见奴啊？若不然我进房去与他说上几句话。我倒退了好几步，回头来叫了一声堂官大师傅，我说堂官啊， 来了， 你看那前边的人多，又吵又闹，搅闹的那位客爷怎么能够读书啊？ 依着您呢， 依着我啊，将客爷请至到了咱那好客舍啊，到那里读书倒也雅如珠峰呀，地归房去 小堂官走上 四碟菜，盖盖老酒，躺一

也免得爹娘双眼不如意，咱夫妻咋论分别，说不尽的。

你怎么样？ 听巧儿讲一遍，心中让他讲。巧儿做事比我大方，我本该当着面亲事讲。有意想他要嫁给王寿昌。 怎么了 大婶啊？他不是要嫁给王寿昌？ 哎，这可别冤枉好人了。别着急，我跟他说说。 那本是他的爹不争气，贪图彩礼买闺女，巧儿坚决不愿意，因此才叫我跟着一起。这件事只要你们两个都愿意，有什么意见你们当当面的提。 听众朋友，以上在我们的节目中呢，您听到的是评剧各个流派的创始人演唱的他们精彩的代表作品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您收听白派传人王冠丽演唱的一组评剧选段。先请听《杜十娘》当中的《闻听此言》。